算教遇见了谁，是否有爱情的美，爱转角以后的街，能不能由我来陪，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不让你流泪，也许陌生到了解，让我来当你的谁，我不让爱掉眼泪，不让你掉眼泪，现在永远你就是我，就是我的美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母放肆 我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经常爱责怪身边的人，我们习惯对亲近的人没有礼貌，甚至无理取闹。不管生活当中出了什么差错，第一反应都是怪到别人身上。我们没有办法对那些真正伤害我们的人生气，却对身边亲近的人发脾气，哪怕他们是最不会伤害我们、最忠心的人。所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为什么总是爱怪罪身边的人呢？是因为心里面觉得他们永远都不会走吗？ 娇羞带怯的脸庞，忍不住要捧在手心上，只是黄昏太短暂，眼看幸福夕阳要下山，如果是恋人总会一样，把彼此放在最美的地方，男男女女难，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，拍打在温柔的岸上，不小心就容易迷乱。男男女女腻腻难难，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。如果有一天你会扬起风帆，飘到一个美小心，就容易迷乱。 男男女女离离难难，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。如果有一天你会扬起风帆，飘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风离离难难。飘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风呢呢喃喃。 汪涵说，读书不在于多广，也不在于快慢，而在于读完之后有没有下定决心去用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如果一个人能践行读到的每本书里面的一句话，那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如果能有一句话由始至终贯彻自己的一生，甚至比读万卷书要强得多。读书不能保证你抵达理想的彼岸，但是你还是可以读读书。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前两天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他跟他老婆讨论怎么样过一个快乐而油腻的中年。他老婆说很简单哦，有事情做，有人爱，有所期待。看到网上有个提问说，什么时候你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？有人说可能是不再跟爸妈顶嘴了，如果实在意见不合就保持沉默了。有人说可能是当我们不再陷入三观之争的时候，别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，也不再争执了，可以不接受但可以理解， 不再道德绑架他人，也不绑架自己。犯错不再狡辩，而是认真弥补改过，也全盘接受了世界的不确定性，不再妄图一劳永逸。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长大了吧。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 网上有很多关于最难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熬过来的这样的话题。有人说靠吃东西一个月胖了15斤，有人说靠写东西把坏情绪都写在了本子上让他去承担，有人单曲循环一首外国民谣直到每个单词都能够准确地拼出来，有人读书 有人画画，有人听相声，有人打游戏，有人疯狂健身，有人疯狂工作，但是更多的人其实没有任何技巧，我们都只是笨笨的慢慢的熬而已，就是每一天都强迫自己去做该做的事，该上班上班，该学习学习，该投简历投简历，该发传单发传单，就是粗糙的迟钝的麻木的坚持着，不停止不放弃，然后那些艰难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过去了。 谁的手紧紧紧牵着我的手，不回头，在深圳沙漠中漂泊，你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看我，听蝉声沉落，请抬头，今宵路中是谁用带路的草叶一直 深走不

现在到底在哪里？ 每年的春天一来，我的心都会蠢蠢欲动，觉得可能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了。但是每一个春天都过去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一样。并没有错过具体的什么东西，但还是有一种错过了一切的感觉。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感受吗？ 却 好，错的让你有一天难过失望，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，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，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，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，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，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单纯的人，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，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，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，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 我朋友呢，他喜欢吃什么就要每一顿都吃这个东西，连吃一个月非得腻到死才行。喜欢一款裙子，可能要买不同颜色的很多件，或者是不同材质不同颜色不同薄厚的。喜欢一个人，恨不得立刻现在马上就要在一起，一天24小时黏着，这种行为被称为即时满足。一个人喜欢这种立刻得到的满足的话，说明不善于忍耐，不善于做长远规划。虽然常年被热烈的渴望折磨，但好在这种热烈来得快也去得快，不会太久。喜欢的时候就一路喜欢到极致也没什么不好。

君王带笑看，皆是春风无限恨。真想听北倚阑干，皆是春风无限恨。真想听北倚阑干，云想赏花相融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寻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一枝红艳露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。名花倾国两相，皆是春风无限恨。真想听北倚阑干，皆是春风无限恨。真想听北倚阑干。 我们每一天的努力只是为了让远方变得更近一点，希望你可以好好去爱去生活，你会发现一觉醒来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不要沉浸在今天的悲伤当中，也不要辜负了美好的时光，请相信一切美好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是你又递来一杯